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5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二第58首诗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，作者陈参。轮台城头夜吹绝，轮台城北矛头落，雨疏昨夜过渠犁，单于已在金山西。戍楼西望烟尘黑，汉兵屯在轮台北。上将拥矛西出征，平明吹笛大军行。四边法鼓学海涌，三军大呼阴山动。旅塞兵器连云屯，战场白骨缠草根。剑河风急雪飘阔，沙口石洞马蹄脱。亚乡秦王甘苦心，士将报主敬边臣。古来青史谁不见，今见功名胜古人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